信我情不再不及这样的改变，熟悉的曾是依然变化万千，我们却仿佛又回到原点。我信我情曾说不及这样的画面，过时的影片怎么会是我伤心的主演？一切是不是上天对我的亏欠？这一切是不是上天对我的亏欠？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乱了由关淑怡所演唱，旧单车老情歌为您的爱情增添浪漫的乐章。下面是庾澄庆的《码头之歌》，辛晓琪的《满心欢喜》，以及杨林所演唱的《盲目》。

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，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就算扑向我，感动爱已闯祸，但仍垂头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度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终止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堆积痛爱，当作热爱。同行淡然是你，默然是我，